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郭秀喜堂》将于本月25号到27号在长安大戏院首轮上演，请听报道。 郭秀喜堂是一出反腐题材的剧目，故事取材于清代名臣郭秀。导演张树勇介绍说， 它是反映了清康熙年间呢，这个江南官场的塌方式的腐败，但是呢，主体还是写的郭秀，他由当初的由贪由劣迹斑斑而走向廉吏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磨难的历程，应该说揭示出了内因是决定政治选择的根本，同时呢，呼唤人呢，人的心灵的自我救赎，人性和良知的回归。 郭秀喜堂由马派名家朱强领衔，携手名家黄白雪、陈俊杰、张馨月，还有青年演员张凯、郑霄、陈张霞、吴浩怡、孙世民、王嬴政的参与。扮演郭秀的马派名家朱强介绍了这出戏在服装上的显著特点。 这是康熙年间的事儿，这是清朝的事儿，清朝人得穿清朝的服装。但是这次北京京剧院，我非常感谢人家院长想到了要按照北京京剧院金朝大派的这个风格上去靠，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什么创新？就是复古。过去的30年来的所有的新戏都是按照朝代，汉朝的我们按汉服做，唐朝的按唐服做，京剧的传统不是这样的 啊。 京剧的传统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这种制式去做的。这次的戏我们为了更好的发挥京剧之长，戴着髯口，戴着这个脑袋上盔头，包括身上的水袖，都是对演员表演最方便的。如果是变成了轻装，戴上了辫子啊，没有水袖，很多京剧的城市技巧就要受到限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隋唐史学者蒙曼的新书《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近日出版。这本书以古典24节气和现代节日为切入点，蒙曼带领读者在四季时令中阅读精选的唐诗，品味唐诗的语言美，同时讲述文化典故、诗词知识和诗人经历。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的新作《九个人》出版发行，这是一部新的人物传记力作。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近20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国粹精华一书近日出版，书中作者细数了从商朝到清朝3000年中在我国出现的1000道菜品。书的作者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仁兴。这些菜品当中包含了从商代到清代的皇家菜、王侯菜、府宅菜、世嗣菜、文人菜、田园菜等等。小爱爸爸特别特别的想你一书近日出版，作者丁武生于1931年，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他最早向国内引进了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本动漫。书中的所有信都是以小爱爸爸特别特别的想你开头的，读起来真挚感人。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此前保加利亚文学的译作在我国图书市场上很少，这次出版小说集在国内还算是第一次。据介绍，本次收录的作品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保加利亚100多年来不断变换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的爱与恨、欢乐与忧愁。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啊。那么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啊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那么提醒一下，明天要晨练或者是还有要上班的朋友们啊，明天早晨是有降雨的。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好，以上信息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播一段关于演艺江湖的一段口播。在今天的演艺江湖片花当中呢，我们先为大家来分享一则关剧的消息。昨天由英方导演指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演艺群英会的节目主持人赵爽带领前期的招募的观剧团到现场共同观看了这场演出。演出将持续到7月8号，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演艺群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观剧团成员为我们这次观剧带来的一些感受。 演艺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指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新鲜的资讯。谍战大戏面具今晚要开播了。40集年代谍战大戏面具今晚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剧呢是由祖峰、侯勇、梅婷领衔主演。曾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呢精彩表现的国家一级演员侯勇呢，在面具里饰演的是一名坚强隐忍的公安干警，叫丁战国。在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侯勇现场介绍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面具丁战国的扮演者侯勇。丁战国的身份是哈尔滨公安局侦查科的副科长，他是负责破案子的这么一个人。如果说李春秋是这个戏的主人公，那么丁战国就是他的对立面。他不是以往我们的那种谍战戏，看着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这个戏你会看着看着他会隔几集一个反转，丁战国还是丁战国，李春秋也是李春秋，但作为观众的心理发生了化学反应。他好玩就好玩的这个故事，这些人物的设置是在这儿。 好，那接下来再来播一条消息。近日呢，由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正式迁址到了北京报国寺，并举行了挂牌的仪式，同时呢宣布将作为联合主办方参与到7月17号在河南许昌举办的第3届中国善良文化节活动，展现扇子文化，传播善良美德。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由中国文联直接领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团。国家扇子艺术学会第6届的会长崔成顺呢介绍了扇子艺术学会的由来。我们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这个扇子学会的起因呢是1978年宋庆龄又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提议成立一个扇子学会。最早是考虑海峡两岸，扇子你们看多像一座桥梁，正好它的扇又是谐音的扇，传播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善良。到了81年由张伯驹同志当第一届的会 会长，中国扇子协会1981年落牌成立。中国书协是书法呀，中国美协是绘画啊，扇子绘画书法都有，而且还是扇子本身的艺术。中国几千年的就是把善良传播到各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关于中国儿艺的消息。中国儿艺的月亮草即将首演。中国儿童剧艺术剧院呢，在2018年首部大剧场的新戏叫做儿童剧月亮草，将于明天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并将于7月14号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开幕大戏精彩亮相。儿童剧月亮草呢，是1993年曾出演过一部具有中国民间色彩的喜剧作品，灵感取自呢，叫做聊斋之意当中的崂山道士。此次呢，由优秀的青年编剧杨硕来改编。杨硕表示呢，剧本历经了5次修改，内容更是贴近了今天孩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虽然讲的是神仙的故事，但是其实呢，讲的是人间的百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播出一组关于我们这一次演艺群英会的观剧招募。 好看啊，原汁原味的，而且是阿加莎那个典型的风格。我觉得今天看值了，又没买机票，又没花英镑，北京全解决了， 感觉挺棒的。舞台的那个整个布景，就包括灯光，我们觉得都是看这么多场话剧以来相当不错的。 我觉得特别精彩，出乎我的意料。它那个节奏点把握得很好，它有那个戏剧的效果在里边， 特别好看。凶手他进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嘛，然后开始推理，自己当做导演一样，太烧脑了。这个先累后爽， 第一次。看这种现场呈现的这种悬疑剧啊，我觉得挺不错的，中间还有点特别轻松的那种氛围在，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推理剧然后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比那电影要好像要真实一点。 不错，真不错。 会被吓一跳，喜欢。 还是真没猜到，本土元素跟那个西方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之前也看过阿加莎的一些剧，一直还挺喜欢的，其实看了挺多的，但是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挺出彩的， 很精彩啊。然后不管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情节设置，包括现场的氛围的烘托都很精彩。 阿加莎呢，就是他这套路永远不变，但永远能给你惊喜，所以我觉得每次看都特别过瘾，挺接地气儿的。既能看到那个英国戏剧阿加莎戏剧的那个核，又能呢有咱们本土的表达。唯一的希望就是说呢，还有点保守，不用特别多顾虑，大胆尝试，我觉得可以走得更远，观众是能接受的。 非常非常的惊喜，半个多月前看过《无人生还》，整个全剧就是紧张的。今天看这部剧呢，我就感觉哇，透露了一些小小的一紧张，但是同时它也给了我很多温情的感觉。人在选择善与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 尤其这个戏的节奏是特别好，让你能够完全跳出来，在一种与己有关又无关的一种状态中呢，一种思考，一种观察。现在也证明一点，牌大的演员未必好，真正的好演员也在民间。所以我觉得呢，让我们认识了今天这么多有实力第一线去排戏剧的人，才能给你真正的戏剧感受。也感谢那个演艺群英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一定会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去推荐这部剧。 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演艺群英会主持人赵爽带着大家去做了一次演艺群英会的特别观剧体验。那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观剧体验呢，可以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英会的876啊，演艺群英会加876，我们的演艺群英会公众账号。 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华清池旁留下了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也不要说感情错与对，我只想在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时光悠悠回到了盛世大堂，你长吁一舞想起谁模样，胜他余生彷徨，让千秋都记得 哇，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段非常的劲爆，张亮有什么样的感受？ 为什么不让我听完？ 好，那今天我们的演员群用的节目当中呢，由我和张亮一起来主持，我是一丹， 我是代班主持张亮。 哎，没错。那其实呢，刚刚这一段大家听起来，哎呦，这个贵妃醉酒啊，还是很特别的，和我们之前听到的 新贵妃醉酒。 哎，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先声夺人啊，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他就是人生如戏的女老生王子，欢迎王子。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 哇， 王子刚才一进来哈，我的第一感觉、第一感受就是。 很飒气是吗？很帅。 这是唱京剧的。用赵丽蓉老师那话，确实王子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很潮。 对，非常潮。 或者说起范儿啊，一进来就起范儿了。 没错。 但是哎，但是不了解的人呢，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位有传统京剧历练底蕴的这么一位可以叫跨界文化人，可以这样来称呼吗？ 哎，真的是， 对吧？ 嗯。 然后刚才听到这一段呢，其实我没想先听这个，我最想听《空城计》，是吧？新的， 哦， 是不是啊？ 《空城计》一会儿有机会给你听啊，一会儿一定有机会给你听《空城计》。所以我们在这儿卖个关子啊，我们先介绍一下王子。 好， 那王子最近呢，确实是出了一首新歌，就是《空城计》。 对 啊，说说这首歌吧。这首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所认识的《空城计》是故事很相关？ 对，这首音乐《空城计》其实整体它讲的就是这个《空城计》的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三国非常经典的这个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故事。司马懿跟这个诸葛亮 的斗智， 对，斗智斗勇。 嗯， 所以其实我对这首歌呢，因为本身我从小学京剧的，而且我是这个家里面都是梨园行，梨园世家，梨园这个行出身。 嗯， 所以说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我能够通过一个流行的方式，然后去演绎一些经典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给很多年轻人去听。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因为大家的娱乐很多了，生活方式不同了， 没错， 有很多的电影啊、音乐啊、各种碎片化的，包括 APP 啊、一些视频网站，他们都可以去看，但是很难了解到这个很古老的艺术。所以其实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让大家重温一下我们经典的一个传统艺术，包括我们的古代的故事。 嗯，其实这个说到空城计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三国故事啊，你看这个传统评书、传统戏曲当中那么多经典的演绎啊，更不用说咱们京剧也有那么多的这个流派，是吧，都来演绎这个故事，然后各个流派也有各个流派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其实去年刚刚有一部《军师联盟》，虎啸如烟，他把空城计作为一个重中之重，他给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就更加复杂的，然后层次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心理智斗的解读，还用了这种就是超时空对这个两个人对话的这样一个手法， 表现。 所以对，当时其实这么说吧，当时我就震惊了啊， 是吧？ 就 是， 对，他其实有点魔幻色彩，我觉得， 就 是那种智斗内心戏特别足啊。 知道，就反正我是80后，我小时候看那个，咱们就是唐国强老师那《三国演义》啊，那个印象是久久挥之不去。包括后来陆毅版的，我觉得就是别提超越，就你看那个我无法入戏。但是这一版，它确实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我特别想问问王子，就是你在其实就是用今天的咱们说的比较功利一点哈，就你怎么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哇特别不一样，是吧？咱们别提超越以前，就是跟以往所有的人做的都不一样。那而且你怎么把你的传统京剧的这种功底，跟你今天对于音乐的这种流行音乐的这种理解，哎，怎么样能够 融合到一起？ 对，想 带来一种全新的听感。 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创作理念，还有你的灵感是怎样来运用的？ 应该说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发心吧。对于从小学习京剧很多年，然后后来又因为我也是年轻人，我也接受当下的所有的文化，音乐、电影我都很喜欢，但是我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能够把京剧跟现在的这个流行的文化，因为大家都在看什么东西流行，我在关注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在这首作品里面能够给大家，首先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不管是你说这个好作品，它能给你带来一个启发，或者是思考，或者是提醒，或者是娱乐，或者高兴，有一个都 OK。然后呢，能把京剧的这个唱腔， 还要融入进去， 它的一个韵律融入进去。所以《空城计》现在你没有听到，等一会儿放了你。 哎，现在其实我们正在听，哎，来，我们听一段，来。 英雄心不羁，气藏心底，托付的情谊，诺言铭记在心里，女儿多心意，兄弟知己。 我都不好意思拉下这个电乐的这个按键了，我实在觉得太好听了。我觉得赵亮，我今天晚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把《空城计》这首歌曲听到回家，一路都在放，我觉得太好听了，是吧？ 其实那个王子啊，因为我也特喜欢传统艺术，我就能想象出来，如果不是在今天啊，你想想这个就说唱的这种发音方式哈， 对， 它是完全不字正腔圆的，对不对？它跟京剧那个念白和唱腔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你是怎么结合的？ 对，因为这里边会涉及到了一些腔，就好比说有一个咦， 对， 所以这个是我跟音乐老师做这首歌的时候共同去想，可以怎么把京剧老生的那个韵味能够融入进去，包括后面还有一些那个京剧的念白。 哎，你看，我们听到的就是 复活。 我能想到，如果按照说唱的方式哈，如果按照说唱那发音的方式，可能那个师傅会打屁股的。对，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如果你能够在听感上首先引起年轻人们的注意，其实你是能够更好的让大家去更深度的接触我们的传统文化。 是， 对，所以我是非常佩服，非常佩服你的才华，也非常欣赏你的这种创意的方式啊，非常独特。 您给我讲， 对，所以其实想问问王子啊，是不是你在学京剧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想法？未来我要做一个创新，而不只是传承传统，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做创新的继承。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从小是一个家教也很严格，然后父母亲大姑爷爷都是我算是梨园世家 哦， 所以说其实我从小学戏的时候是特别认真的，那个时候其实想不到这 么多，没想那么多， 没有想这么多， 理解。 学戏的时候简直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特别刻苦吧，就是说，但是非常执着。对，我讲一个小的时候一个趣事，就是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上映，应该是1998年，然后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组织学生，就每个人每个同学只要交20块钱，然后大家集体组织去电影院观看这部泰坦尼克号。但只有我就不知道心里为什么是一种这种状态，就是我就不交你这20块钱，然后我自己去拿着这20块钱去学校的音像店买了一盘杨宝森的袋子，杨宝森杨先生的袋子，然后回家就躺到这个寝室上，然后翘个二郎腿自己听了一下午，全楼的人都没有，所有的学生都去看电影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可能心里也不知道是在较劲还是怎么样，但是就觉得那个东西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看。 我很能理解，其实你是故意把自己放在跟大家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自有我欣赏的这一条路，然后 对我有我的风格， 就你变成了，就是某一个时间段确实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喜欢传统文化啊，我们喜欢听评书、听相声，那时候没有这种文化融合呀， 对， 或者我爱听京剧，你就会成为一个怪咖，哪怕你是很文艺的， 是， 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怪咖，然后你自己就会好，那我就是怪咖喽，我就坚持我喜欢的东西，对，确实是有那样一 个 时间。 那个时候小吧，也没有太多的思想，就是我觉得我们学习的孩子其实从小其实是很封闭的，他不是特别开放的，所以说到后来我到现在有的时候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年轻人应该有精气神，我老说这三个字，然后我们团队公司人都在笑我，老是拿这句话嘲笑我，说我总是在说人家应该有精气神，应该有状态什么的，他说你这个太不流行了，所以这是一个开玩笑。所以小的时候其实是很专注的在学习，到后来也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演出，我们学校经常有百场演出，演出之前我会偶尔会撩开那个幕帘，扒开那个缝，我就会看一眼台下，就看看上座率啊，台下是什么状态啊，结果有一次我就看，无意当中 台下就是白花花一片，都是爷爷奶奶。 嗯 啊，然后我当时那个心里是什么感觉呢？当然也是很开心，因为所有的戏迷的爷爷奶奶都很支持我们，支持我们小朋友在演戏啊，在实习，很鼓励。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年轻人。 嗯。 唯一的那么两三个年轻人都是我们学校的师哥师姐、 嗯、 有的男孩剃着光头，然后那个板寸什么的， 知道， 就是大家对支持 行业内， 对 行 业内的，就是你师哥师姐在底下给你叫好， 其实就是缺乏年轻的真正的观众， 没错 没错 没错、 嗯、所以那个心里的感觉其实是挺不是滋味的。 嗯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王子的一个心愿，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让年轻人喜欢上京剧，喜欢上这种言传了几百年的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怎么去喜欢它，就用你独特的方式来去喜欢他。好，刚刚我们聊到的其实是这首新歌《空城计》啊、 嗯、 其实一开始上来放的是《新贵妃醉酒》啊、 嗯、 这就聊到了一段往事吧，我觉得。因为《新贵妃醉酒》大家会觉得首先听到他的名字是李玉刚老师，是吧？ 对。 那这个有没有和李玉刚老师有一定的关系呢？这个《新贵妃醉酒》 这个必须是跟李玉刚老师有直接的关系 啊、 嗯、因为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家喻户晓，然后大红大紫，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佳作。 对， 然后这一次我跟玉刚老师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演绎吧， 嗯， 完全是怎么说呢，大胆的放开了的去尝试，因为之前没有结合说唱、 嗯、 是玉刚老师一个人完成的主歌、 哦、 还有副歌，他的美妙的这个女声的这种演绎、 嗯、 所以这一次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首先我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作品很红了， 嗯， 所以说对，所以说但是我 能够体会啊， 对，但是很感谢玉刚老师的是，他是一个在艺术上追求很广泛很开阔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工作上又非常严谨，特别的认真，很较真的，所以说其实我是挺紧张的，但是他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就是让我去创作，包括词的部分，包括后来呈现的给大家感觉是里面有京剧的一些韵律，就是他说唱，但是后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贵妃娘娘、 哦、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那的都是什么爱妃、 啊、 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可是因为我能去这样表达也是基于我从小学戏、 嗯、 我对可能那个李隆基跟杨玉环的这个爱情故事比较了解、 嗯、 然后也觉得一直李刚老师很孤单是吧，杨玉环一直都是一个人，所以现在我来了OK 你可以不再孤单， 女霸王， 对，你可以不再孤单， 女霸王， 然后我就这么演绎了一下，然后李刚老师也觉得、 啊、 哎不错， 挺好， 所以我觉得他也 好。今天我们上半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听一下新贵妃醉酒，来自于王子和李刚合作的 说唱版。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可您知道吗？这位京剧老生竟然是一位小姐姐。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认识京剧女老生王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的是著名的这个叫人生如戏的女老生王子，欢迎王子。 Hello. 对，其实呢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空城计，还有这个新贵妃醉酒。其实赵亮还是对戏曲圈非常熟的啊，这个刚刚听完了新贵妃醉酒，你有怎样的感受？ 我是这个听到刚才大帅的那一段预告哈，上半段没有找着这预告啊，我才知道，真是啊，我孤陋寡闻，好久没唱《跨界歌王》了哈。您是用京剧的方式来帮助了宁静老师过关，恭喜恭喜，首先要恭喜啊。 谢谢。 那这个组合，是怎么样想到的呢？ 这应该说是，跨界歌王的导演总导演龚鹏老师，他 的一个创意， 对，他有一个创意，然后呢这首歌的制作人也是著名音乐人刘舟老师，然后他也是大胆的结合了京剧的定军山这出戏里面的一个名段，这一封书信来得巧，里面有几句头痛骨战犯造二痛骨什么什么三痛骨， 这个其实特别脍炙人口， 对，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他大胆的把这个头痛骨这一段融合到一个这首歌也是他新作词作曲的，然后把这首歌融合起来，然后宁静姐也是首唱，所以这个老生的部分他们就想到了我，希望我来跟宁静姐配合完成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其实是很醒皮的，做得很极致，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生行当呢，一般来说哈，这个男演员更多一些是吧，但是女老生呢我觉得就是特别讨巧，哎，真的是这女孩吧，女孩就是尤其演这个就是至少是成年男子是吧，成 年 男 子 是吧，因为老生也都是带着染口比较多是吧，胡子比较多，哎，可是呢当你知道这个演员是女性之后，你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那种，哎，就是欣赏的一种感觉，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一样，尤其你在定军山这个戏当中，就是你看你包括余辉志先生对吧，那么一个经典的演绎，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然后大家说哦，这黄蓉是吧居然是个小姐姐 对，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因为王子你长得也很美，为什么想到老生的这个唱法来做，就这样的选这样一个行当， 我跟你说特别这个是我想问的，但是我要说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他的脸型特别适合我真的觉得，因为你看你这个脸就是很尖的， 那人家一开始上来小时候不是因为脸型吧，那时候还看不出你到底将来 是 什么样， 是因为嗓音条件是这样吗， 对呀、 是因为嗓音条件，然后自己喜欢这个、 你是喜欢老生， 因为我们家梨园世家从小都是我大姑，她是梅派的一个传承、她拜了魏连芳先生为师，对，魏兰芳先生是梅兰芳先生的师兄弟儿，所以说他是宗梅派，所以我小的时候在学戏之前，我的家人是一定是让我大姑教我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他学习宇宙风啊什么的，然后我对青衣就完全就是 没感觉， 没感觉，后来到了戏校以后、就非常逗，就是我们在学戏的时候，青衣课我就完全逃课了，然后去老生组、在人家门口一蹲就蹲两节课、 偷是吧， 哎，就去偷学、然后下了课以后把门啪一推开，也不觉得那个有没有里面的、就直接进去说、哎，你们那个学什么了，咱们那个切磋一下、可逗了，可能有的都没学会，然后我听会了，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我真的 其实就是 没感觉，我不想学。 你这个血液当中，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天爷给饭吃，这你没办法，是吧？就逼着你走那道，你走不通，因为你的这个你的喜好或者你的特长，最关键是你喜欢这个。他就是在这个行当当中， 没错、 就是喜欢老生、 其实我们之前了解王子还有一首歌曲叫做人生如戏， 对、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一开头就是这个青衣的唱段， 是 这是你唱的吗， 是我唱的， 哇， 对， 然后这个青衣的唱段我们觉得也很新奇啊，其实你能唱出青衣的感觉来、只是不喜欢， 对，就是不喜欢，觉得自己不是那个、嗯、不是那个劲儿， 不是那劲儿、嗯 啊， 但 角要捂着肚子、嗯，特别那个让我觉得很扭捏。 嗯 啊，我觉得我的性格，然后我觉得不行。 对、 嗯， 他是有那个英气的那一面，非常能够感觉到。您、 嗯、 看是吧？ 嗯， 头发也短发，女生也可以性感和可爱嘛，是吧？然后他的对他的着装也是很飒爽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玩说唱也都是这种还很飒爽的感觉， 是 挺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艺吧是吧？这年纪轻轻，特别可贵的是一下子你就找准了自己的风格和定位啊。 嗯 特别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就是未来有没有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刚刚酝酿的作品啊？ 对，先要跟我们见面。 酝酿的作品还有。 嗯， 对，接下来打算要开始录，然后、 啊、 对、 嗯、 火气啊什么的。 嗯，好，对，那我们先不剧透太多啊， 对对对， 我们也不深问啊， 大家卖个关子哈、 啊。 是， 嗯， 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也不要说感情错与对，我只想在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时光悠悠，回到了盛世大堂，长夜雨雾，想起谁模样？辜负他红妆，胜他余生彷徨，让千秋都记得贵妃娘娘。秋月如泪，天夜伤悲，爱是这落满脸，山河破碎。身为帝王，要了才可负累，身为美人，却又犯了活罪。心事欺瞒，不是人非，痴心不悔，全都成灰。爱与恨怎么挣脱开？总有错对，梨花坠梦难寐，轮回里再见一回。 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特别像 rap 的感觉哈，说唱版新贵妃醉酒， 就是 rap。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子，那你这个就是说唱的这个是你自学的吗？还是说你也经过了专业的培训？ 嗯， 没有，流行音乐这块其实是完全没有经过培训的。 哇，那你是无师自通啊！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感觉。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能够去跟他学习。 从这个， 因为我从小学习京剧，就是我的老师老先生就科班出身的。 嗯， 从小有师傅带着的那个感觉，教你的那个感觉，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对对 对, 对，就是因为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当然现在跨界的作品很多啊， 是， 但是我们听到其实是各种水平就是参差不齐，确实，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毕竟咱们传统艺术它是有着自己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系， 没错， 这个体系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是节奏，它节奏其实是整体来讲我觉得是比较稳的啊，尤其你说这个 rap 是吧，很容易就中国就是外国快板啊，它的那个节奏它是其实它是固定的是比较多的，然后它再变化，他跟那个就是说唱的这个感觉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是。 所以我其实也跟朋友也想玩音乐，也想接触一下，但是我发现没有办法跳出，就很难跳出你自己喜欢的就是你固有的那种思维模式啊。 嗯、 对。那你在那个创作音乐的时候，你是就是在对于说唱的这方面的把握、 嗯、 啊，你平常你都听什么样的作品呢？就是带给你灵感呢？ 其实我也都是没有特别规律的，一定听谁的、 嗯、 听谁的。 嗯。 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很舒服的音乐，我都会去下载到车里，一边开车一边听。 嗯，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只是就好比说像《新贵妃醉酒》里面，我加了一些京剧的那个在尾音的处理上会有一些京剧念白、 嗯。 其实可能是也跟我小的时候唱戏那个自然一张口，它好像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刻意去研究它。 啊，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一个潜移默化。 嗯、 如果你非要特别仔细的琢磨这东西，可能你又不适合它， 嗯、 但这个东西出不来。 嗯， 可能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就是你张嘴就可能会带出来，然后你发现哎，这样听着你让大家听去感觉哎、 嗯、 说不错，然后有一些字它会变成一个京剧的味道、 嗯、 反而强调了那个字的、 嗯、 突出那个字的意思，哎，我觉得很好、 嗯、 其实就是很自如的，你问我说我刻意去怎么样了，其实还真的没有， 也没有。 嗯， 对， 嗯， 明白了，就是要找到那个 feel， 就是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啊， 那未来在跨界歌王、 嗯、 这个节目上，未来的动作是什么呢？ 嗯，还会涉及到吗？ 这个 这个目前我还不太清楚 啊、 对，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新贵妃醉酒曾经还在联合国首唱过啊， 对，去年 代表中国，对， 是 我们知道李玉刚老师那一次是代表中国去流行传统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哈、那个时候王子跟李玉刚老师合作了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其实刚刚我们都听到了《空城计》啊，《新贵妃醉酒》，包括刚也讲到《人生如戏》，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你的作品叫做《嘻嘻哈哈聊京剧》。 对 啊， 嘻嘻哈哈聊京剧，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怎么嘻嘻哈哈聊京剧，这个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呀？ 因为他嘻哈嘛， 你不要这样说王子老师了， 他是玩 hiphop 跨界 对 吧？跨界达人， 对，是有想过跟这个嘻哈的词要挂沾边吗？还是说是一种状态？欢乐的状态， 其实就是一个欢乐的状态， 欢乐状态啊，也并不是跟嘻哈 hiphop 也不是跟这个相关啊， 不是跟那个相关， 那就跟嘻哈包袱铺是一样的。其实它并不 hiphop， 并不 hiphop。对，其实我当时做这个嘻哈聊京剧的这一个短视频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是，首先在很多年前，包括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私下聊天，我们聚会什么的哈，大家都会说起来，可能我就会唱两段，不是说唱两段戏吧，就是不是正儿八经唱，说起来了什么，无形当中带一句念白啊，带一句唱腔，就是闲聊天，纯粹的闲聊天，没有任何的这个刻意的怎么样，大家就会发现，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很好听，你再说一遍。你唱的是什么？你再唱一个。你会唱戏吗？你唱戏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戏？我就发现我受到了一些启发。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学戏的时候是非常严肃而严谨的，没有觉得这东西是很欢乐的，很怎么样，就是入戏了。今天演谁就是谁，明天演谁就是谁。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我的朋友会通过我们在便装的随意的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京剧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发现，其实京剧的精华，很多人是。怎么说，没有渠道去正儿八经听，或者他们不愿去剧院去正儿八经的去看它，因为不管是大家说的节奏慢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京剧还是很棒，只是传播方式不一样。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欣赏的节奏， 对， 包括就是你欣赏的点，它造成一个什么，造成我们今天去欣赏传统京剧，如果你没有这个儿时的这个浸染的话，或者你脑里没这根筋的话，它对于大众欣赏的确是有时代的门槛， 时代的门槛， 这个有时候是不可逾越的哈。 对， 尤其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这个快餐方式，快餐的娱乐方式，它直接就进入你了，然后呢它就把你挡在了那个京剧的门外。 是， 对， 什么东西很节奏很快，现在这些短视频都是几秒几秒的，大家谁会去坐在那儿听你咿咿呀呀俩小时，是吧？所以说我在做这个嘻哈聊京剧的时候，我的发心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个流行的方式，能够为京剧的传承做一点贡献，就是能够让大家很轻松的去了解京剧，它的人物啊，它的故事背景啊，它穿的行头啊，打扮啊，唱腔，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上周跨界歌王当中，一曲《定军山》让宁静成功晋级。为宁静驻唱的那位京剧演员，身着黄中戏服，挂染灯靴，龙行虎步，张口更是正宗的老生唱腔。可您知道吗？这位京剧老生竟然是一位小姐姐。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认识京剧女老生王子。 有心不计，轻易藏情意，托付的情谊，诺言铭记在心里，女儿做心意，心意知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子带来的他的最新作品《空城计》。诶，我为什么刚刚要放一下最开头的那一段？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是古琴的演奏啊。其实我感觉王子其实在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跨界的融合当中，不只是把京剧融合进去了，而是把传统的音乐元素尽量的全都融到里边。 是， 这个古琴，因为大家都知道空城计嘛，它首先就是古琴，所以感觉非常有韵律。那我特想问问王子啊，在这次融合过程当中遇到过困难没有？ 遇到过困难，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天天老师，关天天老师，他也是，因为很多人对京剧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去跟他特意说，大家没有去特别要去看他，所以说对他的创作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他很兴奋。我们两个在共同商量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能融合得特别漂亮，不是很夹生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说对他来说是很兴奋的。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改编特别好，因为你知道这个《空城计》 嗯， 我不知道《空城计》当中有那个诸葛亮独奏的部分吗？就是 其实史料当中有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 那个 他 是还是乐琴吧，是吧？他是不是应该还是乐琴的演奏？ 古琴的。 在空城计京剧当中，它是 古琴 在演绎， 他一直 是 古琴，对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很多时候那个就是传统京剧当中它单独给的那个音乐它是乐琴，但是 对 它那个乐器是乐琴，但是对，因为它是很方便的，对吧？你平常你乐琴你就跟着嘛，对吧？ 对， 到这个时候它有乐琴的独奏，当然不是说对这个乐琴艺术对乐琴艺术家有不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毕竟它跟古琴的那个意味是不一样的，你在京剧的那个整体的氛围当中你是很 OK 的啊，对吧？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重新塑造这个作品，你要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竞争的话，我觉得还真是古琴它可能更有那种意境，确实是如此， 因为它一上来那个韵味感就很十足，好像就把你带回到了那个意境当中，有一点穿越的感觉， 带回到了这个大敌当前 对， 诸葛亮一个人自己琢磨哎怎么办， 哎，我这个给你出一个主意哈，哎，这三国戏啊，哎，永远不过时，永远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热点啊！男孩一定都爱三国，女孩一定都爱《红楼梦》啊，这个肯定是没跑的。然后集体大家都爱《西游记》，然后一起骂《水浒传》。 这个好， 就瞎说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三国的传统戏啊，你比如说是吧，这个你空城计你已经写了吧，往前写啊， 赤壁之战各种 啊，对呀，连环计啊啊，然后这个群英会啊，是吧，我觉得都挺有戏的， 对对对， 啊， 是， 但我觉得可能它比较难的是，你比如说群英会，那它可能前后涉及的故事情节又太多 人物也多， 你融到一首歌当中可能真的不太好表现啊，不知道怎么讲， 是 吧， 是，但是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得回去好好琢磨一下 真的，你要是你比如说三国音乐会是吧，王子三国音乐会，然后你是吧，每一段对吧，黄巾起义对吧，你就从头数吧，一直到三国归晋，好，你每一段都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 哎， 棒不棒， 这个太棒了这个点子，哇，这个头脑风暴就这么就出来了 是吧，哎， 太棒了， 那我特想问问王子啊，就是刚刚其实赵亮给你提出了一个建议啊，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三国演义当中你其实最喜欢哪个人物，如果让你去饰演的话你会演谁？ 那他演老生的他肯定想演诸葛亮。 诸葛亮 还是 诸葛亮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 诸葛亮是比较习惯了嘛，从小就接触的， 是 嗯 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对于， 我觉得鲁肃也挺逗的， 哦， 挺逗的是吧， 你 们，这个，你 为什么说是逗呢， 特别好玩，他有点呆萌，对，我觉得你们可以看看我聊的嘻哈聊京剧聊的群英会里面的鲁大夫，我觉得整个这群英会不应该叫群英会，应该叫玩鲁肃， 玩鲁肃， 鲁肃特别可爱，我觉得 对，其实很多网友也非常的这个期待哈，因为你的这个嘻嘻哈哈聊京剧好像这两天没有更新是吗， 不是这两天没更新，是好久没更新了， 对呀， 是吧？ 是， 那就是到处在做节目宣传呀，别着急啊。 对呀，大家特别想问问这个王子什么时候更新呀？ 什么时候更啊？ 快了，快了，等个十年八年吧。没有，其实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因为从之前是一个很怎么说自己在录的一个很比较随性一点的一个小视频，然后接下来可能要稍微的比之前的再正规一些，然后包括节目的内容啊、编排啊，然后我也自己再写一些剧本啊， 要更精心的设计一下， 对，再整合它，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哎呀挺好玩的，我通过你这个节目，然后会去了解很多故事，然后觉得也会搜一些京剧的演员的视频去看，我觉得这个就我很开心， 特别期待嘻嘻哈哈聊京剧能有一次广播版哈，文艺广播版， 没错， 好不好， 肯定会有的，肯定会有， 到时候来 我 们节目当中， 我们以后约一下这个合作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咱不乏就还从三国说起嘛，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也为我们空城计做宣传了 哎，我突然觉得赵亮可以做一个评书版的 这个空城计、啊、然后 没好意思说那是但下一步 然后两个人合作嘛，是不是王子可以来一个京剧版的和嘻哈版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哎、咱们不开玩笑的说、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对于今天年轻人的影响，如果你首先从感性层面上你真的抓住他了，那么我们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想要传播啊，我们特别钟爱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那种动力其实会更加的十足、啊、 是是是嗯，对，我在我一手打哪儿来，就在城门向你敞开，让路向前一百抬举好迈，空城是我的独白，一个安静的舞台给你想要的表态，敢把碎白衣服当晚地抹开，空城已记忆破败，赤诚之心今犹在，多少锋芒被按耐，哪怕血流下来寻常的澎湃，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确实我们还特别想把《空城计》听完，但是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其实特想问问王子，嗯、因为王子现在其实是我觉得是多期发展嘛，是不是？ 是。 跨界多期发展，那有以后想过没有自己来做作曲，然后就把这些嘻哈的元素放进去，嗯、然后融入京剧。 有啊，当然有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自己也比较了解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感觉， 嗯， 对， 嗯， 慢慢的尝试。我现在之前是在词的方面，比较用心的琢磨，然后包括、嗯、说的方面，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在音乐的这个配合上也应该加把劲儿。 嗯 嗯嗯。其实今天呢，我们王子特别带来了他的礼物啊，就是全新的 CD 作品。嗯、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有视频直播，也是跟大家互动啊。如果关注演艺群会876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获得王子带来的他的全新的这个作品单曲 CD。嗯，嗯 很棒。嗯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王子的一段空城计当中结束吧。 好， 嗯， 意犹未尽啊， 意犹未尽， 以后有空再聊。 对，有空再聊，我们也很期待王子带来更多的跨界的作品。嗯、好，谢谢王子，谢谢。 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哭成过相公的城墙谁能陪唱？ 虎在深山禽兽冤，蛟龙得水应付我还。只是独家戏，英雄心如寄，情意藏心，托付的情谊，诺言铭记在心里，女儿做心意，心意之际 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2点